人差，就修行嘅大忙人差嘅，行都唔知道自己行嘅，坐又唔知道自己坐嘅，食不知其味嘅，事不见起而不闻，大忙人差，呢个人修行，你供养佢咧，供养呢个人，你求好大福嘅。从戒起行，行起就戒节咁样，而不修行咧，离开呢个世界。一疲勞性開㗎嘛，一疲勞性開啦，哪裡還有人我是非咧？呢個世界嘅事咧，咪大忙曬。呢個以不受行是大事，萬不振通，萬不攰地，一切法都中咗，一切法都原本具足咯，一切法就不染啊，離自法相，離一切法呢個假名假相，这个名相是假的啊，所谓佛也是一法，佛是种种名，随之众生类为智也得乐意智，什么佛也，实相有佛也，真义有佛也，佛性有佛也，法界有佛也，如来藏有佛也，是不是圆觉有佛也啊，所以呢，佛也是一法，佛是种种名，一切法嗰个名相啊，完全呢，喺一个假名假相，你要离咗，离咗假名假相咯，哦，一无所得啊，不见有一法当情，哦，本来面目露出嚟，一无所得，是名在上乘，乘是行义，就帮你受行。不再考争，而需自受。你应该啊，我哋实践莫问也。一切时中自性自义，见到自己嘅自性咧，万法都大义。所谓行亦善，坐亦善，以白动静，行安然，呢个自性自义咧。说时默，默时思。大事門開都無用殺，這個就是自性自義，見自性啊，萬不介意，那時候呢，你就是真真是一佛成成乃借執事重視之勢，你不說聽下文章。張之道方教南海人也，清益義學人是出家，懶呢個涅槃途徑嘅，實在是有義，未明大義，煙和相隨灰，師奶六祖談經。品節物，眾生呢個既然成熟咧，文化就悟道咧，所以呢個記啊好重要。中小城嘅記，就係文小城嘅法；中呢個大城嘅記，係文大城嘅法。你多種。呢個機嘅成熟，實在可以悟道。因此，呢個六祖啊，成現災難，出現世間，過去嗰個大師嘅善根成熟，是一個文化，一個都悟道。爭之道，出家嚟爭。你知道他就是你，他名字叫知道，不一定拜六祖为师，他一个态度师，态度师就给我按这个名字，他只是受戒一个戒师，戒师不供应按名字，最后发发就一个发师，发师啊就不一定按名，例如呢個達摩傳法，啲神光就講咗關於你嘅名字稱為利可，講關 未可以前呢太故事裏面嘅講，一直包括六祖講到北邊的大寺唔安寧，佢有份回應嘅，唔爭知道咩太道士嗰個名字，講到南海人也。講就我哋講到咧，南海嘅緣分，南海又稱為佛山。我去坐嗰幅地啊，坐咗三個佛像出嚟，所以按佛山嗰個名。佛山就南海人，講交南海人也，清益別呢個益者。我想得利益，你不清啊，你不清何來得利益呢？所以呢，他們有這個請字，請益業，我問自出發南涅槃的學人啊，學道之人，我態度出發呢，太道士咧就教我咧，話呢個涅槃經，涅槃經我訓練到嗰陣時嘅，呢個大乘境界，係講就花化境以後，即係臨終附終講呢個涅槃經。涅槃經啊，就講呢個佛性嘅，天台都有佛性，所以涅槃經未來以前啊。这个三共法师他说这个金坛也有佛性，我个人反对的，边的从这个长安一直边到这个江南，他就在这个苏州啊苦有散的时候，他就拿这个石头说你们向我说法，我幫涅槃，我幫一切眾生啊，乃至旃檀都有佛性。哦，不過買一方出嚟咧，一隻石頭一個頭頭，所以咧，三公釋法係難石旃檀。但係當時咧，老父竟係幫呢個一旃檀有佛性。哦，不久咧，呢個涅槃經翻嚟眾多啦。佛臨命中的時候才涅槃境，那一切眾生都有佛性，乃至旃檀將來都會成佛，有佛性咯。所以涅槃境啊，你哋有機會就不妨看下。涅槃境係四十天啊，旃檀都有佛性啦，哪個冇佛性呢？有成佛嗰個性，除非呢個助言唔夠，你個助言好啊，個個都成佛。所以他就攬呢個涅槃經，看出見來咧，十載都有餘啊！一載定一年，看出十年都有多，未明大意啊！敬重呢個大意啊，一明就解敬意，就悟道理。所以十年看經都未會嗰個佛意，未明大意。見和尚垂灰，六祖就叫大和尚，見大和尚你啊垂慈悔我，師以何處未明呢？你看涅槃經四十篇啊，好多你哪個地方未明啊？結之行無常是三滅法，三滅滅已，即滅離落。涅槃境講釋迦牟尼佛過去啊，係求法，求得半句偈就捨身。半句偈就自行無常，你是三滅法啊！好，佢肯呢個花地神佛，就請呢個再幫，係再幫啊！我啊冇氣講嘅，係我捨身嚟供養你。你捨身經係我就講。因此咧，佛再幫埋下半截咧，下半句 三滅滅耳，滅耳即滅離樂。咁樣咧，釋迦牟尼佛都説三童子啊，佢請呢個神態嚟供養嗰個説法者，捨身嘅求幹貝格喺呢份經係有呢個因緣的。咁呢個因緣好重要啊！思行無常，就是三滅法，係講我哋嘅世界。我哋呢個世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三界都是無常嘅，都是三滅法嘅。即係三界無安，就猶如火宅，火宅咪無常嘅。誒，又生又滅，呢個無常。生滅就火嚟嘅，呢個生滅嘅逼不嚟，哦，呢個咪火啦。那小孩子年紀比情，俾個生滅火一逼，就變成中年啦。中年都還有氣力嘅，俾個生滅火一逼，啊，變成老年人。老年人咧，一氣就易衰啊。啊，老年人咧都唔夠筋咧，都還有命債啊。啊，俾呢個生滅火逼，就棺材窿，嗰陣時就死啦。所以自行是無常，但是我們這個世界春天就生，夏天就長，秋就收，冬就藏，春夏秋季就有三月份，萬物都是春天生長，春天生，夏天長，秋天就割禾，冬天就藏起來，藏這個種子。所以知行無常，是三滅法。向康就三滅法啦。你個十年代向康，向康就改變咗。你個十年唔到九龍啊，連嗰個黃大仙都揾唔到。佢因為變咗係無常啊。所以知行無常，是三滅法。係講呢個世界，呢個世界係無常嘅。我哋唔好執着啦，執嚟做咩用呢？有錢啊無常，將來會窮噶嘛。窮人一要無常，將來會有錢噶嘛。小孩子一是無常，將來變咗中年人。中年人一是無常，變咗老年人。呢一代人一是無常，後一代就散氣。所以長江前浪。退後浪，曬事新人都換舊人，咪無常嘅。一朝天子就一朝臣，嗱呢個蛇字。所以我哋對呢個世界上咧，啱啱好就係無常噶嘛。好人好得見來，醜人醜得見來，即係化無常好噶嘛，亦無常現。總言之，我哋放得下就得啦。即係自行無常，就講呢個世間法。有世間有出世間啦、啊。世間係六凡法界，出世界咧，出世間係四聖法界，係聲聞五國佛菩薩自呢個世界出世界。咁啊，出世界係點樣咧？唔係離咗世間以外有出世界。世間法你能夠放得下就出世間，所以個下邊就有兩句：生滅滅耳，即滅離樂。世間法咪生滅噶嘛？哦，唔錯啊，生滅。你望下呢個山，望下，望下呢個山喎，從何處生？耳生不生，未生又不生。當生的時候滾生，滾得生又無生，所以望下呢個生字，根本是冇生。滅呢？已滅又冇滅，滅咗哪裡又滅呢？未滅，它亦冇滅嘅。當滅的時候，一半就滅，一半就不滅。哪裡又會滅呢？如是再曬嚟觀察一下啦。生當胎就無生，這個生就滅了。滅呢當胎就無滅，這個滅就滅了。生滅當胎就無生滅，無生滅呢就不是生滅法了，是 开七密啦，咩叫七？三业七，密又七，三密都冇咯。三密嗰两个个个都七咗落去，唔出声嘅。不但个个唔出声，三个都唔出声。三又七，密又七，啊，两个咧都系停止咗。呢个名嚟直面嘛，生灭灭已，直灭现前，直灭就冇生灭啦，冇生灭咧，生灭就苦，直灭咧咪乐咯，所以直灭就咪乐，直灭咩境界啊？系出世间咧，系圣人嘅境界嘛，所以阿罗汉直灭冇生死嘅轮回，而觉直灭冇集气嘅轮回。菩薩咧就直滅，哦，冇呢個無明嗰個輪迴，佛就直滅，整呢個無生法嘅。所以啊，佛嗰個心啫是直滅嘅，唔學我哋嗰個心啊，生生滅滅，生生滅滅嘅。所以佛嗰個心係直滅就落咧，我哋呢個心啊，都唔知幾辛苦。一個妄想都被人打完大個妄想就嚟，你知唔知道？打妄想用咗好多精神嘅，啊！所以嗰啲事啊，你叫我諗啊，大仔你都係幾多錢嘅？話我用咗好多精神幫你諗啊，啊！所以咧，打妄想咧就消耗我哋嘅精神，何必唔打妄想？所以知佛菩薩一個妄想都唔打，佢呢個妄想絕滅咗啦。佢以無妄想直滅離落嘅，我哋打妄想啊，心咧後打官司嘅，啊自己共自己嚟幫啊，自己共自己嚟解脱，自己共自己咧嚟諗計仔，所以古人話：哦，針上思量千條路，明顯意義打豆腐，嗰、那個和尚就誤咗道。嗰、那個女仔啊，依然又打豆腐。呢、這個和尚啊，找到女點都後置嘛，置一宿，佢就同女出出嚟打坐，打到半夜三更啊，隔離呢個女仔啊，就起嚟哦，起嚟啊，做生意啊，做咩生意啊？摸豆腐。摸豆腐辛苦啊！自己嚟開街，自己佢哋一方面唱歌，一方面咧嚟摸豆腐，希望唱歌咧消耗自己摸豆腐個辛苦。邊個唱啊？蒸豆腐，蒸家用以後摸豆腐，李豆腐呢、這個姓李嘅又摸豆腐，怎唱思量千條路喎、啊？佢未起床磨豆腐，佢瞓覺佢唔著，枕上思量千條路，點樣發財咧？發咗財就唔使磨豆腐。哦，咁啊，思來思去，思到半夜三更起床啊，明朝已然磨豆腐。今日咧，嗰個和尚一向都話：係啊，枕上思量千條路，打和尚啊，打得夠未啊？已夠係五個豆腐，所以呢個和尚係中。所以我哋呢個妄想要直滅，妄想直滅就真義啊，真義就落嘅。妄想相嚟相去就苦嘅嘛，何必唔將呢個妄想直滅咗？直滅個心現前，呢、這個咪落咯。打妄想係咪？針上思量千條路，打都唔得耗損幾多精神，呢、這個咪苦咯嘛。所以嗰首偈係涅槃經講嘅，之後無常是生滅法、世間法，生滅滅已，直滅離落，呢、這個出世間。聖人啦、啊、羅漢啦、啊、菩薩，與我哋冇咩差別。不過我哋打妄想，佢就唔打。呢、這個妄想係直滅咗咯。妄想直滅，哦，呢、這個真義就現前。佢有呢個真義自樂嘅，呢、這個咪直滅離樂咯。我哋打妄想，想唔到，呢、這個咪求不得苦啦嘛。何必打妄想嘅？啊，所以呢個直滅離樂。 但呢位大丹呢度知道，出咗教玩咗十年啲群聽，你嗰一社會界咧都未明白，以此就疑嘛，個社會界咧有啲疑啦。雖然如作魔神，竟然唔會有疑嘅，有疑就唔會講，或者忽啲都唔會有疑嚟講啊。你問嗰個經，你話作魔嚟散疑咧？疑一切眾生當有疑神，未識神法神也。以為大德叫你知道啊！佢話我的意思咧，就話一切眾生都有兩個神，當有疑神。呢個自己是人嗰個卜錯誤，一切眾生哪裡有兩個神咧？邊兩個神咧？色神、法神。色神咧，一切眾生都知道，呢個神係咪色神啦？出界有色神，在界之神，男子有色神，女子有色神，老年人也是呢個色神，未色神，法神，另外。問一個法神，哦，法神咧，咩叫法神啊？法神我哋未見到，話俾你聽咧，大定未法神嘛，慈悲喜捨個法神嘛，係嘛？禅定嗰個法神嘛，忍辱嗰個法神嘛，以法為神啊，色神咧，色神係地水火風磨合為神，所以我哋嘅色神靠唔住，地水火風磨合看見。火咁咪風嘅向上升，水咁咪地就向下薄，嗰四條友啊，時常都唔和嘅。如果火一勝過水啊，你就發燒；如果水啊勝過火咧，咁啊你就腫腳腫；如果風啊勝過地啊，咁啊你就傷寒，全身都冷嘅。一個地咧勝過呢個風咧，你就半身不遂。所以佛經呢行，佛一大不和，百一病散；一個四大不和，就四百四病散。所以我哋呢個色身咧，係地水火風和合而成嘅。係邊個色身？法身咧，哦，以界定利智法而成，界法身，哦，隨隨都界嘅，界係清淨也嘛。係嘛？不殺生呢個咪大咯？不殺生嗰個法，殺生你有法咪？殺生咧係有法噶，殺生啊，殺牛、殺羊，你作孽啦，有呢個殺生嗰個業噶嘛？不殺生咧，不殺生就冇殺生嘅業，但係不殺生啊，不殺生嗰個法噶嘛？不殺生嘅法嚟做邊事？我告訴你，不殺生那個心就不殺生的法咯。那個心不殺生，不殺生那個心，那個心方面多大啊？不殺生那個心就大咯。就大嶼山不殺生，跑到香港也不殺生，跑到九龍也不殺生，跑到美國也不殺生，跑到結國世界都不殺，不殺生那個心遍法界。不殺生嗰個法咧，係我哋嘅身體，呢個咪以法明身咧。你唔可以話佢冇噶喎，殺生固然有，你殺幾多有相，不殺生咧無相，不殺生係有嘅，不殺生嘅心有冇啊？你話咧，不透道嘅心，不殺生嗰個心，不淫欲嗰個心，不妄意嗰個心。一滴都係清淨心，清淨心咪清淨法，清淨界咯。以清淨嘅界法而離身。若果你持戒持得清淨哦，臨命終嘅時候啊，大色天王都向你叩頭嘅。大色天王咧，嗰個界都未得淨，係咪啊？殺到人亡咧，可能殺到亡個人都還有嘅，係咪啊？佢都向你叩頭。所以咧，以不殺生嗰個戒法而為身，呢個名戒法身，或者定法身啊，或 这个被发生的，阿毛青呢都有青的，不阿毛青这个智慧啊是无青，这个智慧偏发大啊，以智慧之发而为生，这个就发生的嘛，是吧？阿毛青呢那个心呢就肯定受苦的，贪嗔痴那个心呢将来有得你受苦，贪嗔痴作业将来贪嗔痴的受苦，这个不贪不嗔不痴，这个是智慧，这个智慧身呢它不作业它不会受苦的，纵观这个世界有火在风在水在，这个智慧那个心啊，风在吹不到，火在烧不到，所以这个呢智慧那个发为身啊，这位大法呢把一切众生都当有两个身，一个是法身，一个是色身，不错，整得好，有这个法身有这个色身，色身是指我们凡夫六道轮回的色，法身呢是指指佛菩萨，指佛菩萨的无身呢就以法为身，这个法身呢发生凡夫呢不是没有，不敢说没有，色身人人见到，发生呢他们未曾见，想见你的发生呢不能，你用功呢用这个色身来用功，色身用功哦，将来就见到自己的发生，借色身之假受我们的发生之真，色身有死，发生是不会有死的，发生的常自世间嘛，所以一切众生当有二身，未色身法身也，色身是有无常，有生有灭，这是大法嘛，色身呢是无常的，念念都无常，是啊，现在我们色身无常了，牙齿又掉了，头发又白埋啦，行路都唔及以前咧，呢个冇无常，色身都无常，有生有灭啊，刹那生刹那灭，系一个变化嚟噶嘛，一个冇生灭都唔会变嘅，有生有灭，生一次灭一次，再生又唔同以前嗰个生，生人就灭，灭得就再生又唔学过去个生。所以我哋人嗰個身體啊，有呢個細胞啊，幾十年完全就改換咗咯。佢呢個細胞一生一滅，呢個身體就變化。所以色身無常，係有生有滅。法身都有常，無知無覺。法身呢，佢有常。其实发生也不是常，也不是无常。发生就无常噶啦，你点可以讲佢常，讲佢无常？所以发生咧，亦唔可以讲常，亦唔讲无常。好似呢个血孔嘅无常咧，亦唔讲常，亦唔讲无常。嗱，发生你有常，无知无觉。我佢讲错啦，发生点可以无知无觉啊？我哋不杀生嗰个心就发生。有冇覺啊？知佛以來，觀音菩薩有求必應，佢用呢個慈悲喜捨而為身。慈悲喜捨有冇覺啊？慈以樂，邊可以幫佢冇覺咧？悲就佛苦，喜啊喜捨，歡喜而捨，唔係喊喊而捨。哦，所以咧。呢位大德話：呢個法身無知無覺，就講錯咗咯。法身唔係無知啊！一個法身無知無覺，我哋拜佛求佛咧就冇得貪應。任你點樣求啊，都唔貪應。所以人有誠心，就佛有感應。點可以講嗰個佛嗰個法身咧無知無覺咧？即係呢個咧，呢四個字講錯咗啦。法身嗰邊咧，佢唔殺生，不殺生嗰個法而為身，何曾無知無覺？佢知道殺生有罪噶嘛？ 不殺生的無罪嘛，怎麼可以幫他無罪無覺，盡理理大不就幫錯了咯，不慎呢就無罪無覺、竟然生滅滅已，直滅離落，不心何身直滅，何身受落、他這個地方就是這樣。這個經文呢，生滅滅滅已、生滅呢你用功来修行、一个无分别智观察下自己的色身、生生灭灭、管这个生的灭呢、灭了咯，生灭呢没有生灭呢，这个生灭灭智不是有一个生灭来灭的呢，开始到海水你又放落，我哋人咧话海水波浪有生有灭，其实何曾有生有灭？海水个波浪就一起一落啫嘛。你问你呢个波浪啊，你有冇生灭啊？我冇生灭，我系海水，不过得风一吹我咧，我就起，吹完之后我就落翻落嚟，一起一灭。嗱，你就话我生灭，其实我何曾有生有灭呢？波浪起灭而已，哪里有个生灭呢？我哋做我哋众生亦复如是，生同埋灭咧，一起一灭噶嘛，根本就冇个生灭噶嘛，系咪啊？海水起，你就话佢生；海水落，你就话佢灭。海水一起一落，跟住波浪，波浪起，波浪落。何曾有波浪嗰個生滅？咁樣就一醒悟過嚟，生滅當下啊，就冇生滅，呢個咪直滅咯。嗱，生生唔見有生，生又滅咗喎，滅又唔見有滅，呢個滅又滅埋，所以生滅滅已，直滅離落，生滅當下啊，就冇生滅。以前那個眼就化了咯，以為佢有生滅，再曬嚟望下咯，呢個生滅就起落，一起一落，一落一起，何曾有一個正式的生滅？生滅滅已，直滅離落，應咧何況咪生滅滅已，直滅離落咧？不生何生直滅，何生受落驚？你哋大德啊！到底邊個身體受落嘅？一個色身，就一個就法身咧。哪個身咧受落？哪個身咧？直滅咧？何身即係問呢個色身同埋法身？色身、法身到底邊個身直滅咧？何身受落？呢個色身同埋法身，哪個身體係受落咧？佢自己解釋啦。若色身者，我呢个色身直灭，色身受落啊。若色身者，色身灭时，佢讲系有灭；色身直灭就冇灭噶嘛。好似呢个波浪啊，波浪一起一落，落的时候何曾有灭啫？佢话呢个色身灭，所以色身咧，你有三个相，但系一色只是色。在那裡凡夫所執的大二色即是智，就臨命中的時候大三色即是空、這個誤導的人色即是空就誤導的，色即是滅就死的嘛、色即是我，這個就執着的嘛，所以呢他說這個色身滅時就說死了，色身滅是死的，色的你不用功修行，色不是空啊，將來有得你滅、如果你用功修行，色的是空啊，那時候滅呢滅你不到，是吧？所以呢你不照當這個色的是空，將來那個色的肯定會滅，滅就死色身滅時，將這個色身死了，死的人怎樣死啊？四大就分散了，地水火火風、以前你有些福氣投胎來做人，假借四大以為身， 四大王啊，入面嘅神奶啊，啊你个福尽咗咯，四大分山啦、啊，我哋水啊俾份水，我哋气啊俾份风，我哋呢个暖啊俾咗呢个火，我哋不头就俾份地，哦、啊、四大分山，嗰阵时咪前言是苦啦。臨死的時候四大分山，你又不想死，你偏偏又死，那陣時有得你苦了嘛，所以四大 分山全然是苦，苦不可言樂，死的時候苦啊，怎麼可以講樂呢？他又誤解了這個色身值，這個色身啊，死的陣時候，當然這個色身呢色身寂滅，佢當色身死啊！死的時候咧，現場就苦色身啊，呢會受落的。若他身寂滅，即同草木瓦石，誰當受落的？可能呢個色身，又講話法身，法身就寂滅，法身寂滅咧，法身寂滅係非常厲害呢個色身。你見呢個色身有生滅就色身，你見呢個色身咧生滅起落已冇一個正式嘅產源，啊，反而啲海水一起一落，誒、何曾有波浪嘅生滅？誒、波浪不過起落啫咩？你唔可以講呢個波浪生，講個波浪滅咁啊？因為嗰個波浪起落已，何曾有嗰個波浪嘅生滅咧？哦，所以呢個色身啊，你宰曬嚟觀察下，嗰、那個色身啊，就有起有落，我哋就當佢有生有滅苦啊！啊，佢呢個色身啊，啊，今日肥，明日瘦，後日可能有肥，但後日又瘦翻啲，心情好咪肥咯，心情唔好咪瘦咯，一肥一瘦，你又當佢生滅。其實咧，肥人啊瘦，瘦人又肥添啊！誒，呢個係佢呢個本體啊，肥瘦而已啫嘛。誒，唔係有正式嘅散別。你能夠明白呢個色身啊？呢、這個散別咧，就係、是、起落而已。啊，起落咧就冇起冇落，冇散冇滅。所以呢個色身無生無滅，咪就係法身啦。啊，無生無滅就法身啦。色不生，色不滅係咩嘢？色不生，色不滅呢個色就空噶嘛。啊，色有生，色有滅係你所見咧，呢個色就有啦嘛。如果色不生，色不滅，哦，呢個色就空啦。嗰陣時啊，性色真空。清空就真色，清淨光然就變發大。嗰陣時，這個色色身當下就發生。所以你個色即是空咧，就無生無滅，呢個咪寂滅咯。啊，色身無生無滅咧，我咪嗰陣時咪叫發生啦。嗱，所以唔好離開呢個色身以外，又尋嗰個發生嘅。色有生滅就色身。色無生無滅，色的是空。哦，生滅就寂滅，當下就法身。嗱、啊，若呢個法身係寂滅，即同草木瓦石。呢句講錯咗。法身寂滅，點可以講同呢個草木瓦石呢？誒、自佛如來嗰個法身咯，能現一切。見一切色噶嘛，誒、啊、一切色嘅不離，從呢個法身開始現出嚟嘛。所以佛陣法身由如虛空，應物現形，而水中月，千百億化身從嗰個法身開始現出嚟嘛。點可以講呢個法身寂滅咧？就同以呢個草木瓦石咧，好似我哋求觀音菩薩嚟加悲。觀音菩薩的法身就變成虛空，我們一念觀音菩薩，觀音菩薩就顯這個神力，加之跌落大火坑，念比觀音力，火坑都化為蓮池。哦，我問你怎麼可以說這個法身的寂滅？ 这个花神能够令你的火眼都快来炼池，怎可以讲这个花神直灭的呢？是不是？人知的花神不太容易草木瓦石，是无知无觉的。花神以慈悲喜舍为身，慈悲喜舍有没有知觉？是不是红瓦草木瓦石都没有无知无觉呢？所以他说这个花神直灭即穷草木瓦石，草木瓦石都无知无觉，谁当受乐呢？这个又讲错了。又法性是生灭自体，五蕴是生灭自用。又这个法性，法性即是法神啊，自法自性，由于虚空啊，法性法神唔系两件物。又这个法性啊，就是生灭嗰个体。法性是生灭之体，对唔对？嗰句话，法性系生灭嘅体，法性系体，但唔系生灭嘅体。根本就冇呢个生灭嘅，好似啲海水，海水咧就起波浪，起波浪。你话呢个海水有冇生灭咧？不过波浪起浪而已，何曾有个生灭咧？我哋呢个法性啊，我哋喺度亦不过起浪而已，何曾有个生灭咧？法性随缘，一起一落。你就當係生滅嗰個體，嗰句話又講錯啊！法性就係生滅嗰個體，呢個又講錯。五蕴是生滅之用，五蕴咧，五蕴就生滅咧，生滅，所以用記得。五蕴就生滅，色蕴又生滅，受蕴生滅，聲蕴生滅，行蕴生滅。这个色蕴又生灭，所以五蕴是生灭，即是生灭。但生灭的时候，会没有正式的生灭的嘛。五蕴一起一落，你就当它生灭。如果生了灭，灭了之后再生，就叫生灭。所以这个五蕴不是正式有个生灭，不过起落而已。一起一落，你就当它生灭之用。五蕴是生灭之用，但那个体根本没有生灭的嘛。一起一落，你就当它生灭之用。一体五用，法性是一体，五蕴呢就五用。由它自己来解读，所以一切法要见智法的实相，不要用我们那个妄想不思维不度的想，让他妄想思维不度来想，他就想错了，见不到智法的实相的嘛。他讲的一派就不用，生灭事相，生得从太起用。他说的不问生灭，假如三月是常的，生得从胎是起用的，有五蕴就生了。灭呢就摄用备胎，后面呢灭的时候摄用的备胎呢，摄这个五蕴就用备犯这个发性的个胎，生就从发性的胎起五蕴就用，灭的时候就摄五蕴就用备犯发性的胎。背反这个胎了，一听奸生即有情之类，不断就不灭。假如摄用备胎，再生。